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9集。这一晚，围标邝美莹、江炼神棍还是同住。其实营地的毡房空了十之八九，江炼的本意是想挪出去住的，但邝美莹不同意。 营地忽然没人，围标还受着伤，我觉得有些害怕，你还是别搬了吧。 是啊，而且挪来挪去多麻烦呀、就这么将就将就好了。 美莹害怕是正常的，营地突然安静成这样，江炼晚上出去方便都有些心头发怵。但神棍可不像是个嫌麻烦的人，要么他和神棍搬，要么都不搬，反正他要和神棍睡一屋。临睡前，江炼跟孟千姿聊了几句，但是信号不好，几分钟才能传一条文字信息过去。到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外头山风太大，把本就纤弱的信号给刮没了。那个代表传输的菊花转啊转，像是能够转到天长地久。江炼咬牙狠狠扯过睡袋蒙头睡了。半夜时，江炼被一阵极其轻微的稀疏声给吵醒了。也不能说是吵醒，他本就睡得不沉，一直绷着神经，像是等着某些事儿的发生，也终于等到了。他屏住呼吸，尽量动作很轻地慢慢压下睡袋的一角，向外看去。屋子里没开灯，但是朦朦胧胧借着夜光能看清大致的轮廓。这屋里除了他就三个人，他对每一个人的轮廓都太熟悉了。这是神棍，他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直如做贼，连呼吸声都屏得很轻。先是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，拿什么东西，大概是鞋子，夹在了门缝中，以防门会忽然关上，然后去抱箱子。江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悄悄把箱子抱了出去，又极轻地带上门。门一关合，江烈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他事先多少有点准备，除了外套外裤，衣服都穿得很囫囵，穿衣穿鞋不费什么时间，很快就跟了出去。刚一出门，一股子劲烈夜风扑面而来，江炼拿手遮眼。大部队走了，营地就不设夜灯了，这茫茫夜色一时间还真难锁定人往哪儿去了。好在他很快就有了指引，他看到了移动着的极为轻微暗淡的七彩晕光，那是凤凰翎。凤凰翎的显光一直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，很难完美遮掩。人身上带了凤凰翎，直如头顶上竖了一根灯塔，谁都能知道你的去向。很明显，神棍出了屋之后又去到了别处，拿了事先放在那儿的别的物件。那运光是向着停车场去的，远远望去，停车场里只剩了三两辆车，给留守人员做最后撤退使用的。 不对啊，神棍好像不会开车啊。 江炼愈发纳闷，悄悄跟了过去。其实一路都没人，神棍又是个没功夫的，压根不会察觉。但江炼还是时不时俯身掩藏。近前时，他看到有辆越野车开了车灯，车后箱也开了，一个山户正等在那儿。见到神棍，他赶忙迎上来，接过神棍手里的大箱小包，然后往车后箱里放。神棍径直往前走，进了副驾坐下。那山户放好东西，又拿手推了推以示稳固，这才关上后车厢。刚准备绕过车身前头走，口鼻突然被人捂住，身子也瞬间被拉拽至低处。与此同时，耳边响起了一个极低的男人的声音： 是要出发？ 那山户拼命扭头挣扎，手试图探向腰间，不过下一瞬间他就安静了。借着尾灯的光，他看清楚这个人是江炼。白天的时候，有个消息已经传开了， 这位练小爷很可能未来会是孟小姐的那一位，大家要认清形势，别贸贸然得罪了，到时候他向孟小姐吹吹枕边风可了不得。从他的眼神里，江恋意识到自己这么剑拔弩张没什么必要，于是松开了手。那珊瑚赶紧点头， 是是是，出发。 这儿不好说话，江恋指了指不远处的毡房后， 去跟他说你要方便一下，然后去那儿找我。 几分钟后，江恋大踏步走向那辆车子。那珊瑚的身材跟他差不多，互换的衣服很合身，风大，他紧了紧雪帽，又拢了拢围巾。坐进驾驶座时，他很快地瞥了神棍一眼，神棍压根没注意他，只是有点发怔。江恋伸手浸灭车内的灯，压着嗓子说了一句， 走了。 走，就去那个叫柴旦的沟口。 柴旦是之前进山时的那条峡沟，车子只能开到那，那之后的路都得靠脚走，一直走的话两天多的时间才会到达九曲回肠。江恋发动了车子。夜晚的昆仑山间公路比白天时更安静，静得会让人产生时空的错乱感。这儿的现代痕迹本就不多，人在车里，路在车下，往外看都是荒芜远古，数万年如一日的恒久不变。车轮碾过一米又一米的路面，神棍还在发怔。某个发怔的间隙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哎，那个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怪味儿啊？腥臭腥臭的。 没有。 他拿眼角余光去看，神棍似乎松了口气，有一只手下意识地护在了肚子上。又一次拐过一条弯道之后，车子忽然靠边缓缓停下。车子一停，就连车声都没有了，巨大的安静有了质感、重量，甚至恶意，沉甸甸四面包抄过来。神棍觉得紧张，下意识就抬了头转向江恋。 怎么了？你是又要去上厕所啊？ 他话没能说完，乌洞洞而冰凉的枪口直直顶在了他的脑门上。神棍吓得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熟悉的笑声，再然后车内灯就亮了。驾驶座上那人扯下脖子上的围巾，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。神棍瞪大眼睛， 小恋恋。 哼，枪顶到脑门上你都没辙，看来你还是原来那个你，没有变成别的什么。 江恋收回枪，向车后示意了一下。 我其实隐约感觉你是想焚香的，但是我一直觉得你没有强烈的动机，现在看来是不是这动机已经有了。 唉， 神棍没吭声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，默默地倚上了座椅靠背。这路太静了，连辆过路的车都没有，他想假装被别的事儿分了心都做不到。 你明知道美莹没了箱子命都保不住，大半夜的字条都不留一个，卷了箱子就走，现在被我抓了个正着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合理的解释啊？不说啊，那好，那咱就耗着呗，反正我年轻体力好，看谁耗得过谁。 神棍耷拉着脑袋，又是一声绵长叹息。江恋试图翘个二郎腿以展示自己的稳操胜券，可惜驾驶座可供他施展的地方太小，只能作罢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神棍终于开了口。 小恋恋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怪味儿啊？ 没有，倒是 你白天的那个香水味还隐隐约约的有。 神棍将外套的拉链一拉到底，又往上卷毛衫，卷完了毛衫卷秋衣，秋衣下头竟然还有厚厚一层绷布，像是受了伤拿绷布包扎，但普通包扎绝不会这么叠累到这么厚。事实证明，那确实不是包扎，只是神棍拿绷布做了一个厚厚的贴垫垫在肚子上而已。他看了江恋一眼，心一横，把布垫拿了下来。那一瞬间，江恋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他迅速移开目光，然后就是止不住的心惊肉跳。那还是肚子吗？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片腐烂的血肉沼泽，即便瞬间就扭了头，那情景还是挥之不去，仿佛长在了他的视网膜上。神棍默默地又把布垫盖上。 我自己凑近闻，总觉得能闻到腥臭味。看来还好，捂了这么多层衣服没白捂。 多久了？ 就前天晚上，当时我的血开不了箱，小萝卜他们又要到了，哎呦，这愁得要命啊。不过还是听了你的建议，去澡堂子洗个澡。洗澡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胸腹上那条疤，这疤的颜色呀，当时比别的地方重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这疤像个血条血包。再然后呢，我就忽然冒出了个念头，我这儿的血会不会跟别的地方的血不一样呢？哎，然后我就偷偷回了趟房间，把那个箱子给抱出来，我想试试看呢。 江恋有点印象了，他记得邝美莹那个时候还出声询问来着，神棍答说是洗澡忘了东西回来拿。 我就在那条疤上啊，只戳破了一个小口，但是血是不断的涌出来，然后我就把箱子给打开了。 打开了，里头真有东西。 还记得困在山场中时，神棍曾说过这箱子里有东西，让他不舒服，还怪危险的。 啊，里头有一封信啊，给我的。 信呢？ 江恋这话一出口，就知道自己理解错了。那个时代怎么会有信呢？即便有，今人也读不懂那些文字吧。这所谓的信，一定不是他设想中的书信。果然， 也不是信啊，确切的说呢，像是某种讯息啊。开箱之后我就接收到了，而且我能理解。你如果说要信的实体，那我拿不出来。 行吧，这可能是神族人的隐秘手法，基于某种生物感应的讯息传递。江恋也不想深究，他有更关心的。 那个讯息说了什么？ 说完这话，他的心已经狂跳起来。车里的空气太滞闷了，他把车窗打开一条缝，外头冷冽的风从那道细缝里狂涌而入，车窗玻璃被撼得发出嗡嗡震响。 说了事情的真相。 江恋周身泛起细小的战栗，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让这句话给激的。 那你现在知道是谁了？ 大概知道了吧。 你是谁？彭祖还是邝祖？ 其实都不是，我就是神棍。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确实也和我有渊源，他比彭祖还要早，一切可以说都是从他那儿衍生出来的，就叫他彭一好了。 神棍定了定神，先拧了矿泉水喝了几口润喉，这才慢慢开始讲。这一路以来，大家的猜测差不多都是对的，绝地天通，神人跨代，蚩尤和皇帝两方意见不合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之后，蚩尤被皇帝枭首，而蚩尤的追随者们则撤进了当时被视为恶力瘴气之地的南方。然而 败局虽定，心犹未死。大家的字体繁殖能力都是走向消亡的，但麒麟精是药，只不过这药亡在了他们前头。如果想办法复制麒麟精呢？哪怕效用只有正品的一半，甚至十分之一呢？他们启用了一颗长期潜伏在皇帝那边的棋子，密切关注着来自皇帝方面的一举一动，很快就知道了即将龙骨焚香的消息。 哎，皇帝方知道代代繁衍之后，自己将变得和人一样，再杰出也会有窝囊的后代，以往的高高在上将不复存在，每个人都是蚂蚁，一生忙忙碌碌的拼杀营造，你雄起或者是他折服，都像海浪一样没有定势，全凭造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留宝器啊，那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。首先是当社会发展水平还只停留在刀枪木棍，但是某个人却拥有了枪支火炮，那后果可想而知啊。万一他用这个为自己谋私利，践踏他人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其次，神族人的灭绝是有先后的，你只是找个地方收藏，那万一后死者反悔呢？又或者哪一天被找到呢？找到的话，那就意味着权力、异能凌驾于他人之上啊，谁都想自己找到，谁都不想别人找到。 幻步军是老课题了，怎么安排都不会让人满意，除非都没有。就像二桃杀三士，没了桃谁都不会想争。想要绝对的公平，绝对的保险，就只能让这批宝器消失。蚩尤方知道届时会有大型的点算和装箱，筹划再三，有了偷香的计划。 这个宝器的点算和装箱对外是保密的，但内部执行来说并不是十分严苛，调换物品或者借调人手的事情时有发生，这就使得那个棋子啊，很成功地将自己想要的物件都集中在了一口箱子里，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而直到那口箱子丢失，皇帝方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内部出了大鬼啊。 有鬼就要除，但一番调查下来，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叫做彭一的人，这个彭一也恰好负责那口被偷走的箱子。 栽赃？ 那个棋子心思非常的缜密，他早知道箱子一丢必然会有人追查，所以事先就布置好了替罪羊，布置的是非常的完美啊。这彭一基本上是变无可变，叫天天不应的那种啊。彭一自然是不甘心屈死的，他赌咒发誓，求皇帝给他机会，只要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会找回箱子，也能亲手揪出陷害自己的人。 皇帝答应了？啊，真可惜千姿不在这儿，他那么喜欢听故事。 江恋瞅了一眼手机，很想给孟千姿直播或者来一个通话免提，可惜了，信号交错人，移动联通电信没有彻底征服广袤无人区之前，类似的遗憾还将重复上演。 皇帝确实有远见呐，而且说起来，这彭一算神族人中的后辈，也就是我们聊过的，他会是最后灭绝的那批神族人。这彭一绝处逢生，感激涕零啊，那恨不得肝脑涂地的予以回报啊。在一番策划之后，他们做了四件事。第一，继续推进焚香这件事。第二呢，派人追查丢失的箱子，要有这个表面追查的态度。 第三，要对外放话，说要留下了一部分龙骨和凤凰翎，以备来日焚香。第四，在公开场合以奸细反叛之名，对彭一处了开膛破肚之刑啊。我先前一直奇怪啊，人家滚又不是什么大奸大恶，治水也是勤勤恳恳的，又没有偷奸耍滑，只不过没治成而已，那至于要被杀吗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天地杀滚，滚复生雨，这种杀伐呀，只是消耗了他一次自体繁殖的机会。但是开膛破肚之刑这种就不一样了，这是罪大恶极，彻底杀绝，别想再复生了。 这应该是假杀吧？ 那当然是假杀了，但是为了细做的逼真，那下的是真手啊。那道深长的 S 型就是当年开膛破肚的刀口，这幕戏呀，是做给那颗棋子看的，赌的就是让他自以为计谋得逞，掉以轻心，毫无顾虑的再去偷龙骨和凤凰翎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